欢迎各位收听我哋呢个系哲学对谈嘅节目，我系张振辉。我今次都有我哋上次同我哋讨论人权嘅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系嘅系主任，同埋咧系教授嘅陈祖维教授。祖维 系 经过两次嘅讨论嘅话咧，我哋个将好似个人权问题咧越嚟越觉得系越嚟越复杂。本来我都以为一个人权一个好似觉得大家都容易明白嘅问题，正正我觉得越讲越唔明，即係覺得普遍上有一個你剛才講有一個所謂一個叫薄嘅人權，就厚嘅人權。再加上你話有啲人權本身嚟講咧，就其實唔係人權嚟嘅，係一啲嘅所謂係另一啲嘅問題嘅，正有一個哲學問題嘅。咁所以我想再深入討論一下咧，就其實依個嘅即係剛才講依個就似依個所謂有啲嘢其實唔應該屬於人權。譬如剛才上一次你已經講到合法化，譬如話係一個選舉權。民主嘅問題啦，有選舉嘅時候咧，點解依個係出現咗咁多問題咧？我選舉權，我政治參與權，似乎係一個好似覺得係我哋嘅即係應該有權利噶嘛？你覺得點解出現問題咧？ 嗱，即係選舉權同其他權有個唔同嘅地方， 係 其他譬如係言論自由啦，你嘅生命財產啦嗰啲咧，就你係顧住你自己。咁人哋有責任咧，就係唔好侵犯你，甚至有時會提供幫助。咁但係主要都係針對對象係我自己。 係， 但係選舉權咧，其實係你係影響其他人直接，你係干預緊、介入緊公共事務，影響緊個公共事務嘅結果。 係， 就唔係淨係影響自己嘅。 係， 咁但凡如果有一個權力，你係有機會你係影響到人嘅話咧，我哋都應該問你點解會有呢個權力咧？正如以前我哋唔可以接受人天生而嚟就係有呢啲人係統治者，有啲人係被統治者一樣，係咪？所以我哋嗰時候話：，依家冇人有，唔係天生就冇人係皇帝嚟嘅。 係， 我哋唔接受呢樣嘢。 係， 但民主其實係人人都係皇帝啊嘛。 係， 人人都係天生就係有呢種咁嘅統治自己同埋集體咁統治自己所有人嘅權力。 係， 咁呢種唔係天生出嚟嘅，呢種係要論證嘅。 係。 就話咁有啲論證就話，必須要係因為我哋相信，只要俾權俾每一個公民咧，係對自己同埋對大家都係最好嘅。咁咧，所以咧，我哋應該俾呢個權利。 這個就當係就係覺得係預認咗每個人都識諗嘢啦。係有理性啦，係唔自私啦，係為大家即係為人民服務啦。咁其實唔係啊嘛。嗱，咁所以我諗啊，我同你都知道，即係喺二千幾年啊，柏拉圖應該對依個問題一個好大嘅一個係批評啦，係咪啊？即係民主可能就係等於咩？係所謂部門政治。咁就基本上咧，每人都應該咧係要聽，其實所謂叫係專家嘅，唔應該係冇所有人普通人都可以參加得噶嘛。咁但係依喺方面咁嘅時候咧，喺我哋嘅當前裏邊，因為講我當我而家我哋要討論民主問題啊、人權問題嘅時候咧，我點去回答咧？係咪真係覺得這種嘅剛才咁講嘅時候，即係話咧係依個選舉權唔係屬於人權咁嘅時候，咁我哋都好危險咯。咁我哋講依個選舉就好似覺得我冇咗一個係我哋嘅，即係一個係法理根據，我哋權利根據冇弊。 唔係，我覺得即係嗱，呢個係講緊哲學啦，就唔係講緊實際嘅政治同埋即係個國際人權公約啦。即係選舉權咧，係一種公民嘅權利。 係， 我認為就唔係一種人權。咁就佢嘅公民權利咧係應該有嘅。 係， 而個基礎咧就係在於有選舉權咧，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唔喺任何社會情況之下，一般嘅情況之下咧，係最能夠第一防止政府濫權。第二咧就係可以鼓勵政府咧做啲政策，係幫人過一個更美好嘅生活，即係解決個需要。即係話喺一般嚟講咧，係呢賦予人嘅選舉權咧，就有呢種咁樣嘅好處喺度。另外咧，選舉權亦都可以體現咧，就話一個個人真係認受呢個政府，佢真係真心接受呢個政府嘅管治，唔係被逼嘅。咁呢種咁樣嘅即係互信啊，同埋互相接受對方統治同埋被統治者呢種咁嘅體現咧。可以通過選舉嚟到表達出嚟。 嗱，頭先你講過，令到我就發覺翻轉頭一個定，我又唔係好明白嘅，即係話剛才講就話依個係叫公民權，但係公民權同埋人權啊，呢兩個概念係點樣分開嘅咧？係咪分得開又分得開嘅咧？即係當然話嗱，我係一個人就係一個公民，一個公民就係人，係咪啊？你咁講嘅時候，即係話，即係人權係公民權嘅一部分咧，亦或公民權係人權一部分咧？ 佢兩個係。 有時會重疊，但有時佢係分開嘅，唔係話一個係另一個嘅一部分。 嗯， 咁就即係公民權咧，唔係人都有嘅喎。如果你係你呢度做嘢，外來嘅工人，旅遊嘅人士，你冇呢度公民權嘅喎。 啊、明白，咁即係話呢個雖然 但你係人嚟㗎嘛， 佢都但係佢呢個冇公民權咧，佢都有人權，係嘛？ 即係話呢個公民，但係選舉權佢冇啊嘛。 即係公民之後係個當地嗰、那個，佢屬於佢哋嘅，佢公民先得嘅，係咪？ 咁點解你話要公民咧？就是、因為有啲權利咧，佢係屬於呢個社群裏邊嘅人，佢喺裏邊生活，長期生活，佢嘅生活係受到呢個社群影響，佢亦都係社群一份子，即係係有種咁樣嘅所謂 community 嘅意識喺裏邊嘅。社群嘅意識裏面， 咁但係你當然一個譬如作為一個係香港嘅公民啦，我係香港嘅人裏面咧，我哋保險人可能唔係好容易分清楚，其實邊啲係我嘅人權，邊啲我公民權嘅。我一直覺得係，譬如我當然我唔係我去到美國，我當然覺得自己係即係只有人權，又冇公民權啦，係咪？我冇資格投票。但我喺香港嘅時候，我係人，我有應該有人權，同埋同時我有公民權噶嘛。係嘛？咁點解你頭先你最初講嘅時候話我哋呢個咧係一個危險嘅，因為咧喺我作為一用人權嚟講嘅時候，如果譬如我投票咧係影響他人嘅，咁但我作為有公民權嘅時候都冇保證我有考呢個考慮嘅。一公民嘅時候咧，我作為公民嘅時候咧，我啲公民權啫，但係冇保證我有一個考慮為他人考慮嘅，冇保證 㗎，係。所以民主有時會的確係產生唔好嘅效果，但係一般嚟講咧就所謂你作為一個地方嘅公民咧就會。呢、这個政府或呢個社會咧，就期待呢個公民係有啲嘅責任，要某啲嘅質素，要某啲嘅水平，要某啲學識，嚟到去等佢可以變成一個對呢個社會有貢獻嘅公民啦。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頭先我一直咁講嘅人權嘅時候咧，我似乎就有感覺就係好似我剛才講嘅即係人權，或者話你話聯合國俾好多人權我哋啦，似乎冚唪都有呢個一種嘅gift 嚟嘅一種係禮物嚟嘅，一種係我承受咗點解喺過依幾百年裏面嘅我哋祖先打翻嚟嗰啲嘅比較我咁多權利，但係咪即係權利之後啊，一個人有人權嘅人，佢因為有咗咁嘅權利就係有權要求咁多嘢，因為其實每一個有權利嘅人，佢其實係點有咩能力、有乜資格去要求、有乜責任去做嘅咧？即係一個公民一個人，如果有人權，但其實係有人權你淨係有之後咧？佢點會運用佢嘅權？係咪即係話呢個唔關事嘅？係社會係政府保障我夠噶啦。我作為一個公民，或者作為一個人嚟講，我唔需要去對呢啲嘢做負責任噶啦。係咪？抑或點樣嘅咧？ 咁又唔係，就算無論係公民權或者人權咧，那個權利者咧都有一啲其他嘅責任嘅、 嗯。 第一就係你都要尊重其他人權利嘅責任啦、 嗯。 你唔可以侵犯其他人權利啦、 嗯。 第二咧就如果你係一個政府裏面嘅社會一份子，譬如公民咧、 嗯， 其實你就有交税嘅責任啦、 嗯。 因為政府要譬如提供一啲所謂社會福利、經濟權利俾嘅嗰邊嘅嗰度公民咧，佢嘅資源都係來自即係人民噶嘛。咁、嗯、所以間接上上邊咧，每一個公民咧都係要付出一定嘅責任。呢、這個第二。第三咧就係、是、其實係、那個責任就係有時有啲權利咧，你可以唔用嘅。即係有啲權利係即係或者係話可以推到幾盡咧，要求幾多咧，佢界線係點樣咧？其實一個負責任嘅權利擁有者，佢就要問一下對方承唔承受得起咧，係咪咁推落係合理咧、 嗯？ 啊，有冇即係太過重視自己利益而放，即係冇咁重視對方承受你權利嘅責任者嘅利益咧？咁呢啲都係一啲所以我哋要思考嘅站咯。所以西方通常好多時候啲人就係講權利，亞洲咧就講責任咁樣，其實係兩者都要講嘅。就係、是、嗰個權利嘅擁有者應該有一定嘅所謂品德，一定嘅即係素養，嚟到去知道喺咩時候嗰個權利係值得行使同埋應該行使。 咁即係話呢個權利嘅你執行嘅時候就唔係咁單講呢個淨係概念，再涉及到其他好多問題啦，係咪？即係你覺得佢剛才講就話成個政府點建構啊，係講教育啊、個文化等等嘅嘢係咪？咁即係話即係權利本身嚟講咧，就唔係好似單獨可以就咁啊就算嘅，就我覺得啦，係咪？ 即係如果一個社會嘅所謂政治道德、社會道德。佢只係通過權利呢個概念表達咧，就係一個好貧乏嘅，因為有好多重要嘅價值咧，或者道德嘅關懷咧，係未必適合用權利嘅概念去講嘅。譬如係互相關懷啦， 或者係互相嘅即係提點啦。嗱，譬如講舉個例啊，即係喺西方社會咧，如果譬如有一日，譬如一個女，佢發現佢阿媽拆咗佢封信， 係 睇嚇，咁通常喺西方環境裏邊，個女第一件事就話：阿媽，你有咩權咁樣拆我封信啊？咁樣，即係佢就用權呢個概念咧嚟想，即係防止或者對抗或者壓止佢阿媽咁做。咁當然呢個可以，佢可以咁講嘅，但係佢可以唔敢講嘅喎。如果佢重視呢個關係嘅話，佢可以話：阿媽，其實你有咩想知道，你可以問下我嘅咁樣啊。你係咪想知道我啲咩生活上面嘅嘢啦？ 咁我話，如果譬如我阿爸阿媽，如果佢話我責任知你做咩嘢啊嘛？因為你譬如你未出嫁嘅，或者仲喺屋企的話，我作為爸爸，我責任知道你乜嘢，所以一切嘢就我應該需要知㗎。係 咁唔係咁你咁我會同佢講，咁你其實你可以問我啦，你可以信任我，我會覺得即係可以講我講俾你聽啦咁樣。即係呢個有少信任嘅問題啦。如果你唔話俾我知你拆咗，咁其實。唔係話你侵犯咗我權利，我唔需要用呢啲講法，而係話你其實唔係咁信任我。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當呢個阿媽識即係話有咁嘅意識到呢個嘢係侵犯人呢個女嘅權利，或者個女啊個感覺到佢權利被侵犯咧，呢、這個唔係一個係就咁生出嚟有噶嘛？因為經過一個過程噶嘛，係咪啊？一個過程即係話咧係冇一個教育過程裏邊佢唔知噶嘛，係咪 啊？點樣？ 因為冇一個教育過程嗰裏邊啊， 佢未必用呢個概念啦。因為有時佢就喺第二度聽到權利呢個概念，佢試下啊喺度佢又用翻咁樣，即係佢當然學翻嚟㗎啦呢啲。但係佢又未一定學得啱㗎嘛，有時即係有啲情況係唔應該用咁快用呢個字。通常要喺一個比較尤其是家庭親密嘅關係裏邊咧，唔好下下訴諸權利。呢個西方人都同意嘅。你訴諸權利即係代表你嘅關係已經破裂嘅。 好啊！我谂我呢个又得到一个好得意嘅问题啦。我谂我哋就休息阵间，到下一节再继续我哋呢个讨论。好，我哋翻嚟，我哋讲翻我哋嘅就系喺《哲学对谈》呢个节目里边嘅关于人权嘅讨论。阿祖维，刚才头先咧休息前你讲一个好得意嘅问题啦，你觉得即系阿妈同个女嘅问题，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引申到一个好得意嘅问题，想请教你。譬如话嗱，即系我觉得譬如。我屋企，譬如我女喺间房里边啦，我谂如果以前咧，即系我阿妈嗰代咧，或者我爸嗰代边咧，就会入我间房咧，就唔会敲门嘅。你觉得哦，你系我女，你个仔入你间房，即系天公地道啦，系咪啊？咁刚才讲，如果譬如话而家现代人觉得就唔敢，我咧就唔敢嘅，要敲个门，阿女喺唔喺度啊？可入嚟啊？咁即系话咧，我尊重个权利。咁呢个基本上咧就系睇到咧，就系我哋一代里边咧就已经接受咗一个所谓西方嘅人权嘅呢个思想。同埋，譬如我爸爸嗰代咧，就覺得呢個咩係根本唔係權利問題，係一個咧係作為一個咧係做父母嘅責一個佢嘅權同埋責任問題，去理解我仔女嘅做乜嘢嘅問題。咁你覺得呢個咧，我覺得似乎喺喺過去嗰十幾年裏邊咧，都似乎有一個通常嘅一個衝突就係咧，其實人權咧就有一個好西方嘅嘢。我中國唔需要有嘅，中國根本就唔講人權，或者我哋嘅喺儒家嘅思想裏面講咧，係基本上就冇人權思想嘅。你覺得呢個點？呢個睇法係啱唔啱咧？ 儒家我認為係即係古代儒家係冇人權思想嘅，冇。但係佢會唔會一定反對人權咧？係另一個問題。我就覺得佢未必反對一啲基本嘅權利，譬如頭先嗰啲講人身安全啊、自由啊、due process 嗰啲，我覺得都即係。今時今日，如果我哋用儒家角度去睇呢啲嘢咧，我睇唔到儒家一定會點解要反對咯。即係儒家最後尾都係關心人，即係作為一個有仁德嘅人咧，佢都關心你嘅感受，佢都關心你嗰、那個即係成長嘅需要啦，係嘛？變成一個有道德嘅人啦，咁樣。咁如果尊重你有啲咁基本嘅權利咧，同你變成一個道德嘅人啊，成長係冇衝突㗎，係咪？咁佢哋都相信，但係咁樣儒家就覺得。如果下下用權利嚟到行先就唔係咁好嘅，因為首先而家最相信嘅就係用呢個禮教啦、教育啦嚟到去栽培咗人啦，同埋解決社會嘅糾紛。除非呢啲禮教或者人倫嘅關係去到一個即係無可挽救的地步破裂啦，咁可能大家就要訴諸於呢啲所謂 last resort， 即係最後嘅板斧嚟到保護自己。即係如果對方真係好唔合理咁樣，譬如老豆係一個好即係好唔講理由嘅，完全係唔尊重你嘅感受同埋你嘅利益嘅一個老豆咁樣，佢完全係破壞曬一個應有嘅關係，咁你可以最後咩用呢啲嘢去保護自己嘅？ 但你會唔會覺得咧？ 即係呢個叫 fallback apparatus。 但係覺得係會唔會其實個根結問題？因為咧，你剛才講我一直愛討論嘅人權問題咧，呢、這個人呢、這個人咧，其實一個個人係個體，一個 individual， 一個 individuality， 即係話個體性嘅嘢。咁其實呢個個體性嘅即係叫做一個個人一個獨立性，佢獨立尊嚴等等嘅嘢咧，其實同我哋中國文化裏邊啊，喺就儒家嚇，基本上就係唔用呢、這個咁嘅即係觀點嚟理解一個人噶嘛，係咪啊？咁就係咪成為一個咧，係我哋傳統中國裏邊咧係冇人權思想嘅理由咧？ 呢個係好難的問題嘅，即係有唔同啊學者，唔同學者有唔同意見。我自己個人睇法咧就係咁樣。其實係儒家有個人嘅概念嘅，當然即係個人，譬如我係我，我唔係我爸爸，我唔係我細佬。 肯定係關係㗎，你係 係有關係， 係咪啊？ 但係即係譬如古代典籍裏邊，包括孔子、荀子，佢都有講，即係如果即係荀子認為，譬如我父母犯咗罪，唔應該罰個仔，個仔犯咗罪，唔應該連累個兄弟，呢啲係個人嘅嘢啊。咁就但係個人喺個社會網絡同埋人倫嘅關係裏邊係好重要嘅，但係唔係代表我哋儒家唔會接受一個個人咧。是有佢嘅獨特嘅需要同埋利益同埋佢個生存嘅一個個體喺度，但係另外即係人權有好多嘢係其實照顧啲最基本嘅嘢啫嘛，你生存啊，你嘅基本嘅健康啊、利益啊嗰啲，但係如果有啲嘢咧牽涉到所謂自由啊，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咧，即係我中意去決定自己婚姻啦，我中意決定我信乜嘢宗教啦，我中意去邊度旅行啊，去邊度定居啦。我呢啲嘢咧，的確以前儒家咧就唔重視嘅， 同埋不但止不重視， 或者可能 呢個冇理由添啊，係咪啲？ 佢覺得就係以父母 係冇父母之名，你點可以去結婚啊？係咪啊？ 咁、我覺得呢度今時今日咧，儒家係要改變。如果改變嘅理由都好充分，係唔係一個話純粹我覺得西方係好咁簡單，而係你睇下以前嗰種道德嘅社會環境咧。是一個所謂農村經濟咧，好穩定，冇乜好多職業，冇乜好多社會流動。嗰、那個家庭個首長就係個爸爸，佢亦同時係經濟嗰個命脈嘅主宰嚟嘅。咁咧係所以咧要喺個情況之下唔需要爭取啲咩個人嘅自由去決定呢啲嘢，係唯獨社會依家現代化咗，有好多生活方式，好多信仰咧。咁我哋儒家就會問啦，一個慈父。点样对待个仔先至系最好嘅咧？就系用以前嗰种方法，就系我话乜你就要听乜，系咪就系对待个仔最好咧？我相信就佢哋唔会咁讲嘅。 嗱，但当然我正面上我同意啦，但事实上可唔可以睇到咧？就话如果佢太注重人权，刚才咁样说咧，其实即系话咧系一直都注重所谓有一个最喺嗰边嘅最可能系最极端的话咧，就只系变咗一个个人系太个人化、太自私、太顾自己、太觉得自己嘅即系就最重要咧。我似闯出一个完全咧自己世界嚟嘅喎，系咪 啊？所以当我哋话要开始尊重人嘅空间，自主，包括你听讲话开道门睇个女佢嘅私隐，我哋都可以用两种态度去讲佢，一种系极端西方自由主义，唔系所有西方人都系咁啊，我只系极端啲嘅，就系话我对自己嘅身体同埋自由思想系有完全嘅绝对控制权。所謂用英文講就 personal sovereignty， 自我主宰權。咁咧呢個就任何人都碰唔到嘅，冇我同意，包括我老豆、我伴侶，唔得我同意，完全係唔可以碰。我覺得呢種咁嘅觀點咧，同儒家嘅倫理觀係有衝突嘅。但我亦都唔需要去到咁盡去講嗰啲嘢啊。今時今日，其實只需要講話一種所謂個人自主嘅生活取向咧，同埋能力咧，係有助於一個現代嘅人。是生活得更好。咁但呢種呢唔係一種權利。呢種呢係一種價值。 係。 呢種價值呢係有多啲實現可以少啲實現。係可以唔係話一係有一係就冇嘅。咁我哋就唔係可能去到推到最頓越多自主就越好唔一定嘅。係要同其他嘅價值譬如人倫嘅價值啦德性啦美好嘅生活啦意義嘅生活呢是要一種平衡啦，取捨啦。 咁即係話講頭咧，我經過咗幾咁多次嘅討論，得嚟嘅結果，似乎話俾你聽咧，其實人權咧，依、這個其實係一個咧，係一個係價值觀念嚟嘅，係亦都係一個咧，係一個係即係政治同埋咧係會係社會嘅一個理念。 或者我咁講就話咧，我呢個即係話我哋咁多嘅喺呢個呢個人工作裏邊咧，係即係上希望我哋一種嘅理想嘅嘢，即係話咧係呢個價值人作為人之為存在的話，喺我哋而家當前嘅社會裏邊咧，如果我再活得係比較即係有幸福啲、有保障啲話，就依個啲所有嘅權利咧，就應該社會或者政府裏邊咧係應該負責去提供我哋，係咪咁講咧？ 係。嗱，其實呢個最屘我想總結一個，你講得好啱。其實咧，當一個喺理想嘅社會裏邊，譬如儒家以前嘅大同理想，人人會關注對方嘅父母子女，啊，唔會有飢餓，因為大家會想互相幫忙。喺一個咁理想嘅守禮、互相關愛嘅個社會裏邊咧，大家已經享有緊人權所有嘅嘢啦， 就唔使講啦。 嚇，咁啊唔使講權利，講權利係多餘，同埋亦都冇搞錯，同我講權利，我哋講緊有愛啊嘛。權利之所以重要咧，就係當佢冇嗰時候，即係當人享受唔到嗰啲嘢，係因為有啲人係禁住咗你，或者侵犯咗你嘅時候，權利就開始重要啦。咁咧，所以就你可以話啊，權利之所以重要，就係因為個情況唔係太理想，係一個非理想嘅情況之下。 即係好似講一個失落源，一個 paradise loss， 即係話正因為我哋嘅一種權利係唔知點解剝被人剝削咗，亦都唔知點解喺個歷史裏邊咧，俾好多嘅無數嘅我哋啲國家或者政府裏邊咧係侵犯咗。所以我重新要建立一種咧喺合理和諧社會裏邊咧，每個人咧係需要有即係啲所謂權利俾我哋嘅。 但係呢個就係最低度嘅保障。如果一個社會淨係講所謂失落咗嘅社會裏邊嘅權利，而忘記咗我哋其實最終嘅理想都係互相嘅關愛、友愛、公義嚇，同埋嗰啲最理想嘅人際關係嘅話咧，咁佢就連接唔起上嚟同最上邊嗰個理想。所以我哋今日要發展一套人權觀咧，就係佢只係擺喺一個適當嘅位置，佢係一個更加宏大同埋深遠嘅一個理想社會嘅藍圖裏邊咧，扮演一個基本嘅保障角色而已。 嗱，咁講實，你覺得我仲要做乜嘢咧？即係譬如話，點樣再剛才你講嘅就係人權作為一個最基本就係點再推出，點成為一個可以更加理想、更加好嘅社會？靠乜嘢咧？ 靠我哋嘅其他嘅道德上面嘅培育啦。喺教育上面，喺家庭上面去培育一個完整嘅所謂道德嘅人啦。我哋嘅禮啦，我哋嘅品性啦，我哋嘅其他價值啦。呢啲如果一個社會冇嘅話，係一個恐怖嘅社會嚟嘅。 咁但係講緊好似好喺好古典嘅、好傳統嘅嘢嘅喎，係咪 啊？係啊，係因為我點解會研究呢個阿里士多德同埋儒家咧咁樣？嗱，我依個係最屘我自己個人信念就係現代咧有好多好處嘅，因為佢有個人自主，佢有啲好多空間係發展佢自己嘅創造力，有好多自由係得到保障，但係咧。我哋唔可以忘記古代嘅精神咧，亦都好多好寶貴嘅。人嘅尊嚴咧，並不淨係在於權利嘅伸張同保障。人嘅尊貴咧，係在於佢能夠活出一個即係有德性嘅人，係嘛？同埋喺個美好人倫關係裏邊咧，即係活出一個即係好豐富嘅社會嘅人生咁樣啦。咁我覺得呢種古代嘅所謂強調品德。强调礼教，强调文化，强调精神价值呢啲咧，系需要同现代嘅自由、人权、平等价值咧一齐连结埋嚟，先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平衡嘅，即系成熟嘅一个，即系人观啦，同埋社会观。 我谂各位听众咧，听过我哋嘅三次嘅对于人权讨论咧，就发觉咗人权绝对唔系一个简单事啦。经过呢几次同阿陈祖伟教授、阿祖伟兄就同嘅讨论时候咧，应该让我哋大家明白，就是多啲就话人权咧系点样以作为一个所谓有价值嘅观念嘅一个理解啊。再同埋刚才祖伟兄觉得话人权只系一个最基本嘢，我点样去再去建立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嘅社会里边咧，仲要好多好多方面嘅一个探讨。亦都所以系我哋呢个节目即系对谈嘅节目里边咧，就以人权系我哋嘅开始，但跟住之后咧，我哋对于系所谓法治啊、自由啊、民主啊等等嘅我哋咁多课题里边讨论咧，我更加需要去多啲嘅。反省多啲嘅討論啦，好多謝阿祖偉，多謝俾我哋依幾次俾我哋咁多嘅一個係對人權一個嘅即係思考嚇， 我反省。多謝你邀請。 好今次嘅節目咧到此咧時間夠啦嚇，多謝各位聽眾嚇，咁拜拜。 拜拜。